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千里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 你要是信得过我，乔简这笔账你一定能讨回来。 郭林的手按在乔家握着枪的手上，很缓慢地感受着乔家慢慢地卸下了戒备，直到他从对方手上把枪拿回来，乔家也没再动一下。过了很久，乔家才抬头。 你想怎么做？ 郭林把枪收起来。 我要把黑狗和陈玄一锅端了。陈玄跟黑狗之间的事情还没完，这么大的损失，总要有一个人扛到最后。如果说陈玄和黑狗闹起来，很有可能最后黑狗会把你拿出去作为挡箭牌，所以说最直接干脆的办法就是把这两人一起清扫干净，先下手为强。事到如今，总不能坐以待毙。 这些乔家当然心里也很清楚，他皱起眉。 陈玄这种人你们要是抓得住早就抓了，还用等到今天？难道陈玄会老老实实地坐在那里等你们过去给他戴手铐？我跟这些人打过交道，很清楚这些真正的亡命之徒，不到最后一刻都不会轻易甘心俯首的。 他之前在南边门路多，替死鬼也多，要抓当然没那么容易，但是这里就连黑狗都能算得上是地头蛇，龙玉浅滩我就让他插翅也难飞。上次是因为收到消息的时候陈玄已经走了，这一次布下天罗地网，我倒是想看一看陈玄有多大的本事。 你以为陈玄还会再来一次？ 他会来，只要你听我的，无论是黑狗还是陈玄，我帮你一次解决了他们。 郭林说的言之凿凿，乔家却没那么容易相信的。他只是很清楚，如果他还要坚持对黑二或者黑狗下手，郭林一定会不择手段地阻止他。他不太想跟郭林翻脸到那样的地步。从这个警察亲自跑到医院拿出那张卡给他，乔家就没办法像之前那样无所顾忌地只考虑自己的立场了。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乔家从来不曾开口求过人。命好还，人情债难还，搞到现在这一步，哪怕是手上拿着枪，他竟然都没办法干脆利索地转身离开。明明知道郭林说的那些话都是故意的。在米线店里看着郭林去前面点单，乔家撑着脸歪在旁边，嘴里咬着烟，却觉得透着一股苦味。事情的发展不在他的控制之内，而他也只能不太甘愿地接受。郭林这个警察算盘打得太精，考虑事情也太周全，他算是乔家打过交道的人里面最难缠的一个，甚至目前两个人的关系连敌友都分不清楚。这人听说他借钱，全部的家当都不眨眼的就敢递给他，甚至知道那箱毒品是他炸的，也没真正追究过他的责任。20分钟前他抢了他的枪，现在他坐在这里等着郭林请他吃东西。但是只要他有一天走偏了一步，没有按照郭林的计划，郭林一定会亲手抓的。这点乔家就算不开口询问，心里也笃定得很。说起来，也不知道他跟郭林谁更可悲一点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最后他们所能依靠的，竟然是个自己无论如何都无法真正相信的人。想起刚才郭林那句“我相信你”，乔家自己都觉得可笑。而郭林交完钱转头就看见乔家坐在那里笑的一幕，虽然笑得不怎么好看。 笑什么呢？ 笑你寒碜，这么久了还是吃这玩意儿。 乔家用脸上浮现的调侃掩盖了刚刚的讽刺。两个人坐在最靠角落的地方，视线对整个店面一览无余，却刚好可以避开其他人探究的眼神。他从头到尾都半侧着身。 有什么计划说吧。 郭林这人大概特喜欢在饿着肚子的时候谈正事儿， 明明两个人可以在刚才的小巷子里把事情说明白，他非要先跑来吃米线。这一屋子都充斥着饭香，也就他们两个满脑子惦记的是把黑二那帮人全送去下地狱。旁边的警官掏出烟，点完了拿在手里。 你觉得如果我再找一个人去跟黑狗做生意，他会不会有这个胆子？ 再找一个？说明白点。 黑狗损失了这么大的一笔货，无论当初帮他拉陈玄这根线的人是谁，恐怕他都不太好交代。如果我能够再给他介绍一个拿了差不多同量货的老板，这个缺他就可以补起来。但是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不知道黑狗还有没有这个胆子。 黑狗是个标准的蠢蛋，蠢货基本特点就是胆子大，聚众打警察这种事儿他都做得出来。现在只要谁能给黑狗一个杠杆，他估计能把太阳都给撬飞了。不过黑狗这个人亏心事做太多，天性生疑，赚钱的胆子他有，随便相信一个人的事儿，他未必会。应该说基本上可以肯定他绝对不会。黑狗连一通电话都不放心，现在这样的档口想让他再接触一个不知根底的人，谈何容易。 我知道。 而且黑狗虽然蠢，但是并不好骗，你要真想让他上钩，就得备一批真货给他。 单就这一点，乔家就不信郭林办得到。他是不太懂警察队伍里头的这些事儿，但毒品从警队流到市场这事儿，光听着就觉得胡扯。就算郭林想要放手一搏，他上头也不会点这个头的。不过这个对郭林来说是不需要乔家担心的问题，他想要乔家做的就是促成这个买卖。 货的事情你不用管，我就问你有没有办法让黑狗信了这事儿。 乔家没答话，抽了两口烟，皱起眉。 就算你设了这么个套，他也不会亲自出面去交易的。 我的目标不是他。 郭林很简单地解释了一句，却无意透露太多。 你只要让黑狗信了，他一脚就踩在这个局子里了。 你说的倒容易。 不容易我干嘛非你不可啊。 正巧俩人的米线都好了，听到老板在那边的招呼，郭林过去把两人的碗端过来，然后服务周到的连筷子都帮乔家拿了过去。他说的理所当然，乔家在旁边接过筷子却没吃的打算，就眼见着郭林狼吞虎咽的一口气吃了快半碗下去，抬起头笑眯眯地看着他。 乔家，我相信你。 操，又是这种表情。 乔家皮笑肉不笑地咬了咬后槽牙。或许比起黑二和黑狗这样的人，他刚才手里拿着枪的时候最应该直接一枪把这个警察崩了才是上策。一件连乔家都不太有信心的事，郭林在跟沈军说完之后，沈军的反应是直接哼了一声。 哼，没睡醒，你先给我回去用凉水冲会头，清醒了再来。让我弄一箱子毒品出来，这小子真敢开口。 郭林早知道沈军会是这种反应，他雷打不动地坐在这位领头队长的对面。 头儿，只要我们能够让黑狗相信这一次的交易是真的，就自然会有人把这件事情告诉给陈玄。 陈玄？ 根据我们的资料，陈玄这个人心狠手辣，有仇必报。他跟黑狗这一次的交易没做成，还栽了这么大的一个跟斗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如果让他知道黑狗又找了一个人愿意跟他做同量的一笔交易，你说他会不会信？